會不會同習近平單對單會談，中方亦都未有公布有關消息。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强烈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梅花集结在青岛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逐渐减弱。同時，強烈熱帶風暴南馬都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1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同乾燥，但聽日部分地區有煙霞，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下週中期風勢增強，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4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0点，是升83点，总成交金额81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6点，跌24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00元升4毫，藥明生物54.15升3.35，阿里巴巴88.1升1元，恒生中國企業66.78升4.4，美團175.4升1.6，中國海洋石油10.32升1.6，盈富基金19.56升6仙，京東集團226.8升3.2，比亚迪股份217.2跌2.8，友邦保险71.5系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047，瑞士法郎8.167，欧元5.3，加元5.965，新西兰元4.717，欧元7.844。每百日元对港元5.4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5点，升57点。港金报15800元，是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6.7美元，卖出16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维骏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咁另外，而家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地面嘅交通都系稍为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

有望，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谁愿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要用未来踏遍，回头望起点，从未担心雨天，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心念，开始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在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重建。 在这个咁和暖的星期四，我们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有前的 warm version。 在这个咁和暖的星期四有33度。 33度。 何止暖、啊、 其实对不住是有点热添。 是酷热的星期四。 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是现正生效。 因为整个 hot version、啊。hot version, 夏日热辣辣版的嘛。咁我哋预告今日我哋这个骚动音乐访问6点出现的呢。 犀利啊，好硬正的佢哋。 似好犀利。我系你好中意讲犀利啦， 唔系啊，即系咧嗰啲八搭台词咧，一唔知讲乜，我哋嗰啲连接词就犀利啊！ 我都有呢啲噶，我讲埋系边个先，就系呢个 石山街啊，犀利啊！ 有杨彤同 Martin 啊，有 feel 啊！ 6点会听到佢哋讲佢哋嘅新歌 Happy Song 啦， 开心啊， 犀利啊！即到底 Happy Song 有几咁 Happy 呢？犀利啊！一阵6点我哋会听， 因为我都有呢啲题外话，我都有呢啲嘅叫做八搭字噶， 系咪啊？ 就好中意用有 feel 咯。有时你唔知点样形容嗰个位，但你对嗰样嘢有感觉，只不过你未组织到，我就会承认。啊這個、 但 系 我觉得我哋好老啊，其实唔讲噶啦。而家后生仔唔讲咩有 feel 咩犀利，冇人讲呢啲噶啦。而家啲后生仔一个字嘅啫， 咩 firm。 我 firm 我係 firm 都係 firm，firm OK 呢個 OK 嘅， 但係唔慣，sorry 用唔慣 嚇冇咩 firm 都我哋年代嘅 係你咯，我唔敢講係我啦。 因為大學嘅時候通常講啲做嘢嘅人咧，譬如啲大學迎新營嗰啲組長啊、組伯做乜勁嗰啲咧，就話 firm 呢個 firm 咁嗰啲咁， 係 嘅咩？即係話個人好 firm 咁耐之前已經用緊㗎啦， 十年啦， 係我 out 就原來對唔住，對唔住。 會唔會你 get 做咗最新嗰啲唔係呢個啊？ 唔知道，我建议啲小朋友啊，啲后生仔读书嗰啲都系 firm 咁、 都 OK， 咁都 OK。而家传到落下面嗰代啦。 系啊， 喂，今日想讲呢个咧， 前排我就生活上面嘅苦恼啦，叫做或者个疑难就系买嗰个叫做变轨式显示器，一过咗嗰排就唔记得啲听啦。 Mon 哎呀，啲人叫我哋讲翻中文啊嘛。 Okay, 变轨式显示屏啊， 系 一过咗嗰排就唔识得讲翻啲听啦。 系 咁呢一排咧，又遇上另一个生活疑难需要去去睇啦，就系我嘅。个电话嗰啲个 plan 咧差唔多到期， 哦，你要续约啦， 续约啦，加上我个电话亦都开始出现少少毛病啦，咁又加上出新电话，各样因素之下令到，又想换信用卡，各样嘢加埋， 原因啦，你想换你咪想换咯，你趁人哋见到有新机出你想换你咪讲咯，咁多原因， 唔系噶，嗱呢样嘢咧，我啊好自豪啊，必须要讲，我又唔系一定系。每一年出新機嘅最新款，我呢部都四年啦，用咗 係咪咁耐㗎啦？ 四年， 睇，你呢部係 我呢部第十代四代之前啦， 係喎係喎。 因為以前我就一定係個電話咧，去到真係壞啦，我先至會換新機。 哇！後邊仲係單眼佬嚟， 單眼係啊，所以 你人哋三隻眼，你而家仲係單眼，咁你都好長情。 咁所以你話我絕對唔係嗰啲追逐潮流嘅人啦，因為我追唔起啦。 係。 咁啊，頭先講到咩咧？ 即係你要換 plan 啊，你要續 plan 啊。 因為以往嘅我咧，就係部機開始出毛病，我先至換。但最近身邊有啲朋友都講開就話，真係唔好有部電話去到出現嚴重毛病先覺得要換。你 feel 到佢有啲症狀咧，你好開始行動啦。 係啊，如果唔係你 backup 唔到噶嘛。 係啊，即係可能個 friend 嗰個問題就係個電話上唔到網，你有啲嘢 backup 唔到，咁你就企咗喺度噶咯。你個 WiFi 壞咗嘛。係 啊。 咁啊，我覺得佢已經有一啲咁嘅症狀出現㗎啦。而家我部電話， 你何止個電話啫，你個電腦都係啦。 我係其實電腦，不過電腦冇乜叫做冇重要嘢啊嘛。 係 電話啲嘢好重要。 咁係你個電話簿啊。不過其實你會唔會教嗰個模式係你會間唔中自己就會即係叫做update 一次上雲端㗎， 有嘅有嘅，佢會自動同步咗。 咁好啲嘅 calendar contact 嗰啲會嘅。 係咯，咁好啲嘅。 係啦，咁但係我又未做得好足啦咁樣，咁所以就物色緊呢樣嘢。咁啊從即係。好似从来都冇试过上台出机嘅，因为我以前细个中学嘅时候已经有呢啲咁样嘅优惠啦， 好兴噶，系啊。 咁啊计过条数，发现其实咧唔系平好多嘅，以前觉得，只不过系用一个数学上面嘅左砌右砌，令到件事你感觉上好似平咗。 同埋其实你都系要呕咗个旧钱出嚟先噶嘛，只不过佢每个月再回翻俾你啫嘛，懒系。 即系你计落去，其实可能唔系差好远啦。 系啊。 咁同埋你唔系永远咁啱计到，我想换坏电话嗰刻同我个约完嗰刻系同步啦。咁今次经历咗咁多年用电话，到呢刻终于同步咗啦。咁啊，开始就去 research 啦。 嗯。 跟住就去上啲论坛啊，睇下啲人嘅用后感。因为 你未系5G 噶嘛？ 我未噶，我而家仲系 4.5 都未啊。 OK 四咋 ？OK， 咁你就已经有 research 4.5同5嘅分别啦。边个供应商好啦？最有趣嘅系咩？上网 research 完，大家嘅建议发现啊，好似全香港所有嘅网络供应商都俾人投诉嘅，好似系冇一个啲人讲到，好似系。適合人用咁樣樣嘅， 呢個好正常一個道理咧，就等於啊你知我即係、就是、等於我去食拉麵咁樣啦。我去食拉麵，我揾勻全香港嘅拉麵鋪咧，冇一間係會淨係得個讚㗎，即係話你好食嗰啲就話你服務唔夠好啊，或者排得好耐啊，或者偏貴啊，跟住然後平嗰啲啊唔使排嗰啲，你又話佢難食。所以個道理就係咁，因為人咧個要求就係當佢揾一樣嘢想平嘅時候，咁你就要自己心入邊個預設就係佢個。服務一定是會爭緊啲㗎啦，咁唔得㗎喎，原來佢又要平又要服務好㗎喎， 即係要平靚正， 好難啊嘛。 唔係啊，但係你拉麵嗰啲咧，你有時去嗰啲食評網都有啲人會讚下你佢係咪打手啦？ 係， 我揾呢個服務供應商真係好似冇一個係。冇一個係有比較突出係俾人讚的， 離不開嗰幾樣嘢咯，都睇唔少噶啦。即係一係就話成日都斷啦，即係有啲好多地方會收唔到啦。 一係入隧道唔得啦，一係就交通嗰個地鐵就已經收唔到啦。 係啦，跟住一係就話個客服永遠都係差嘅，冇人聽電話嘅，有啲咩問題都揾唔到人解決啊！離不開係呢啲噶啦，都係。 所以我而家棘咗喺度咯，跟住又要左計右計點樣揾個 plan 最好，咁又有好多款式，好多餐單。傳統你就入地鋪啦， 係啊， 跟住就一係街鋪啦，而家再新啲就再可能五花八門啲優惠，就係你喺 網上邊， 網上邊你就揾到有啲可能sales 嘅朋友，佢自己揼咗一啲 plan 咁。 咁嗰啲又好多，你又唔知道真定假，好多即係要好多嘅嘢。 你又驚俾人呃啊嘛？而家會 係你知道我都唔係未試過啦。 你都經常啦、啊，你都係容易信。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世界美好噶嘛。咁而家就完全唔知道應該點咯。係，我都幾好奇。如果聽眾你自己又用開唔同網絡供應商，有啲咩好與唔好咧？喂，分享一下。 我自己咧最近都即係經歷緊類似嘅事情嘅。咁啊，因為我屋企嗰啲家用嘅網絡咧就要差不多續約啦咁樣。咁其實我嗰啲家居網絡同我嗰啲電話都係同一間公司咁樣啦。咁所以咧最近去到一個續約嘅時候咧，咁以往咧我都會同你一樣，即係啊周圍去揾下邊度。抵啊，有啲特別嘅優惠，咁但係你又揾極都好似會比較隔嚟隔去都隔唔掂嗰個價噶嘛，你都覺得好似計唔掂條數。而家咧好衰嘅，因為咧佢哋嗰啲好多唔同嘅網絡供應商，佢哋都出咗個app 之後咧，佢就可以直接俾你喺個 app 嗰度咧就可以做續約，咁然後懶係嗰度已經寫曬俾你聽有啲咩優惠咁樣啦。其實你知道嗰啲一定唔係最抵嘅優惠嚟嘅，咁但係因為而家開始人咧，我開始懶啊，個人老咗開始懶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中意周街揾咧，我就會貪變咗個心態會係唉是鬼蛋啦，貪方便明知係蝕咗噶啦，係知道係唔係最抵噶，但係。為求方便，好啦，你 因為你又覺得唔係差好多咁 樣咧，係啦，跟住你可能有時你耽誤咗啲時間去做呢件事，又搞到好麻煩咁樣來來回回，咁啊索性是鬼蛋啦！你嗰個 app 度俾啲咩我就要啦，咁樣，即係我而家個狀況就會係咁咯。 係啊，即係因為同埋而家你又要考慮到咧。即係太多新式嘅，太多即係頭先講客服嗰樣嘢啦，好多已經你唔需要經人或者佢冇個實體鋪噶啦嘛。 係啊， 嗱你信用卡或者銀行你有虛擬版本啦，跟住你其實你電話卡、電信商都有一啲其實係虛擬版本啦。即係你講緊我上台，跟住咧你就去某一啲嘅鋪頭合作嘅鋪頭度攞 SIM 卡，即係佢冇一間地鋪，唔係我哋傳統嗰只。 都試過。 同埋有啲咩事咧？我見啲人嘅用後感就係你只能夠靠嗰個 app。去同嗰個客服去 溝通， 有咩問題？ 但你揾唔到人噶， 呢個都係歧視。最大問題係，如果你本身個問題就上唔到網，你點樣上網去揾人幫手啊？你明唔明哥？ 太陽能電筒， 我本身我個 pad 上網有問題，我上唔到網，我點樣上網求救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好似之前都試過，我之前有一次就係因為我個電話突然間壞咗，上唔到網，但係佢網絡供應商個客服只係能夠用網上面嗰個 app 去聯絡嗰個客服，跟住我揾咗好耐，我都揾。唔到人求救，跟住仲要中到去个地铺嗰度先揾到人，嗰下系会有啲嘢嘅， 系啊，所以我而家系处于一个纠结嘅状态啦，即系太多嘅因素要考虑啦， 冇谂咁多啦，其实你通街揾都唔着数得几多噶咋， 系噶。 系啊， 咁点样揾啊？应该 你都系顺其自然啦。那个 app 俾你，你咪要啲咩咯？ 我呢啲我 一样，我 啲好老派，我连嗰个 app 都冇啊，我冇用 app 嗰啲 嘅。系咩？咁你唔使 check 账单嘅咩？ 冇佢message 嚟，跟住咪俾嗰啲咯。系、 哦、 啊，冇、 okay, okay、 啊。不过咪应该最好嘅解决方法咩咧？唔好用呢啲嘢，唔好上网，唔好用电话， 佛系人生。 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放下的频率，将你嘅电话嗰啲频率啊，嗰啲接收放低佢，要做过一个咩啊？冇电话嘅人生。 即系点啊？唔该熄咗你嘅电话啦。 冇可能噶。 仍然想是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频率，无下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都没作用。从伤痕换身很讨厌这个人，寻找时间中安抚我。需要喝定留低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哦呀呀，手动降落，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波城。呢首歌都系交翻俾你踢啦。 寻日人哋咪讲得好清楚咯。 你只要记住佢哋嘅作品咧，通常都系讲一个状态咩嘅时候，然后佢会有一种事情好想做到，记住呢一种 format 就得噶啦。 走，话你想走，十四天内温。四天后啊 思念吴倩儿，今日二十八台作品的名字叫做《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来自于他一个朋友，一个女仔朋友看不清一个男仔的心思。 遥遥也有冬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 阳台和树荫一起看风景，留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听住啲派台作品，有时就会感觉到一啲季节嘅转换。啱啱听过有 CYLEO 第二首派台歌叫做《飘飘》，一年几首作品都会令你感觉到秋天嘅味道开始嚟。 落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响红色跑车，点起路边街灯。不下次运，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直至近黄昏。人潮沿途运输大风后，冇人逗留，佢仍旧喺送别夕阳远方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俾我大点人潮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悠然在这荒土，甚至。逐串回收，唔系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嘅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取悦，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起诉未完。遗忘后发现，留言。甚至 听 Henry 刘卓谦嘅《只是近黄昏》啊。喺个太阳慢慢落山嘅时候，心情都会随之下降。然后迎接今个晚上，今晚你又谂住点样过呢？ 炎热黄昏，苗植如养分，无奈铃声来袭，间中敷衍也带点幽默。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That's what you want, not what I want. 其实你。 又话错钟楚乔同埋洪乐希 IC 空嘅作品，歌名叫做《向内世界》。想讲就系人咧都会有内向嘅一面，或者有内向嘅人存在，但系身边都同样可以有好嘅朋友啊。其实 会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坚忍至今，会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 只管作主，由我太多事，无谓等天使住址，爱绝对可以。我只知我们要好，一切便容易。睁开眼然后被拥抱，我乐意。何时累了不要紧，平凡日再开始。打开门，一刻失意时听天意，迎面万个处境也在靠倚，想一想我。 我上次不是男孩之后，今次展露另一面俾大家睇，佢系苏丽珊，由佢新歌叫《年轻的仕途婆》。 昨日我站到终点，满是眼泪那终点，相对无言，他走了，无可挽回场面。这日我来到起点，满是雀跃，这起点无所不谈，你得意与无聊时，我想起以前和他以前，曾经那快乐时，你即使可爱，仍不敢爱，别重复过去琐事。若再爱一次，终点可会是在难免分别？这刻跟你越长，只想共你分享每天。 新闻之前听会有林欣彤的派台作品叫做《不怕》，新闻回来之后将会有石山街。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会见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中国永远是塔吉克可以信赖和倚重的邻居、朋友和伙伴。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中塔雙方應該繼續相互堅定支持，推動中塔關係取得更多實質成果。拉克蒙說，塔方堅定不移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定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會繼續堅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强烈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梅花集结在青岛以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并且逐渐减弱。同時，強烈熱帶風暴南馬都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1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但听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而家系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富健花园。喺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金巴轮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大坑东道。重复一次啦，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金巴轮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坑东道。另外在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较早时近住湾仔消防局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沿住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而沿住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红隧的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主要就是彩虹村这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妙法寺挤塞，龙尾南地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金巴轮道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另外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都是要留意安全车速。最新收到的消息就是葵涌的昌荣路有石屎剥落，昌荣路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油麻磡路，揸车朋友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组合的两位嘉宾可以说是一粒一突， 一粒一突，咁生产力一定很高啦。所以我今天要送呢句俾佢哋：成果丰硕生佳。 佢两个啊，真系夹到凸凸冚啊！送音乐嘉宾有石山佳，嗨 嗨， 大家好啊！ 系啊，我哋送出呢一卷啊，俾杨同 Mason 嘅就系啊，呢句深啲啊，今次 石果峰 石城，讲错啦，又成果峰石山街， 系啦，本身个成语系成果峰石，即系好似即系字面咁样都会 get 到，即系个成果系好好嘅，系啦，即系有啲 result 已经出现咗噶啦，咁样嘅一个意思嘅，系啲即系啲好嘢嚟嘅， 全部都系 positive 嘅啲 result 系，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咁我哋送呢一卷俾你个原因啊，就系、是、都想知道，即系睇你哋自己心目中啦，即系而家石山街。即系年几嘅时间啦、嗯，觉得即系有冇一啲音乐上各样嘢嘅成果，自己都觉得 achieve 咗一啲嘢噶啦，已经开始。 其实我觉得好大嘅部分咧，系多咗街客听已经好开心咯。我觉得， 嗯， 因为以前真系围内，可能啲 friend send 俾另外一个佢啊，跟住全部都系围内音乐人某啲 friend 嘅 friend 咁样。即係大家聽嘅人都係撞口撞面都係識嘅咁樣咯。 嗯、 但係而家係真係多咗街客嘅。 嗯， 你係 街客 係 Serenity 使用嘅，你聽好 睇。你點知佢係街客咧？ 點樣發現多咗街客聽咧？即係行街都聽到。 譬如 YouTube 啲 comment 咧會話哦，因為睇到某個某個節目或者睇到某個某個片段，所以特登上嚟揾嘅咁樣嗰啲咯。咁呢啲咪街客咯？即係 即 係 本身唔識你 係好係啊。本身完全唔識嘅，但係真係因為媒體而睇到嘅咁樣、以前冇噶嘛，因為 係咁，另外會唔會亦都關可以即係做翻少少現場演出之前，譬如有一啲 sound disco 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嗰啲會唔會都係一個可以吸納到街客嘅一啲方法？定係嗰啲都係 嗰啲，我覺得反而可能係已經係變咗 fans 嘅嗰啲人先至會嚟咯。調翻轉 係，尤其是 sound disco 又即係你可能要係。首先你要去登記咗先啦，咁、即係係咯，嗰、那個就難啲。我諗 busking 可能會更加多，我哋都試過 busking。 係咯，你之前試過，同埋做街頭訪問啊嘛。 係啊， 好惡劣啊，大家係 都好難做嘅。原來街坊係，所以 respect。 咁楊同覺得係即係發現多咗一啲即係新嘅聽眾樂迷啦。咁啊 ，Martin 你咧，你又覺得？ 我覺得個成果係音樂風格上，因為咧去到第三首石山派嗰陣咧，我已經係覺得。我已經嗰陣已經覺得有少少好似走唔甩咧，本身一開始嗰陣除，你明唔明啊？即係開始人哋會對於石山街有個感覺啦。咁之後去到先知，再去到而家 Happy Song 咧，我係覺得好似有少少突破咯，即係同以前嗰三首做嘅唔同嘅嘢，同埋。尤其是 MV 上面啦，係更加你見我哋今次係淨係笑咯，淨係賣笑。我哋以前係 唔同風格， 係嘛？以前係冇做過啦。以前賣唔笑咯， 係啊，以前賣型格啲嘅再係啦， 冇表情咯。 係咁，但係你話去譬如石山派嗰陣時，就係最發現到好似成型咗咁樣。咁有冇真係可以形容到嗰種哦屬於石山街嘅聲喺可能特別頭三首嘅時候係有啲咩嘅元素喺裏面令到以嗰啲嘅嗰個叫做氛圍。都好相近噶， 我可能系第二首，我觉得反而系有少少脱离咗嘅。但系一三咯，我觉得大部分人听我哋系觉得系一三系比较深刻咯，就系、是、第一首就系暗恋家啦，第三首就系、是。石山派啦，咁佢哋嘅 BPM 都系似，都系九十几好似。 開始 technical 啦，而家 係 咪？ 最好係 又係 BPM， 好 似成日喺度講呢樣嘢。 係咯，成日得呢啲。 好悶啊！但係真嘅，即係其實電子音樂咪嚟嚟去去都係蹦接蹦接嘅啫嘛。係。咁係你快同埋慢，同埋用咩 style 嘅聲咁樣咯。 嗯。 咁個蹦接蹦接就係93 BPM 嘅。哦 ，OK。 係啦，咁頭先講第二首即係幻象嘅話，就可能個 variation 就大少少啦。 系嗰、那个慢啲嘅慢歌嚟嘅，一开始写都系慢歌。 但我估呢一啲系咪都系唔会系一啲叫 on purpose 去咁样做，而系即系做一下一首做一下一首，发现呢啲嘢好似有相通。 都系啊，都系啊，都话我成日都讲咧，我系抄嘅啫嘛。 即系串嘅啲人， 抄嚟抄去都系，抄嚟抄去都系啲 hit 嗰啲歌咯，啲咁嘅词咯。 系咁，阿 Martin 觉得咧？ 是我覺得一開始頭嗰三首會俾我自己一個感覺係型咯，咁但係去到第先知，即係我唔識講，即係去到先知開始就好似係深添咯，係，去到 Happy Song 又突然之間反差好大，係可以好淺白，所有嘢係好開心，而且好多嘢係唔需要解釋得咁清楚，即係透過個音樂去表達咯。以前反而可能我覺得。以前的觀眾會覺得有啲唔係好明白，究竟你哋想講乜嘢啊？但係而家我會覺得是易解釋咗咯。 係啊， 这个转变有没有是你谈过什么东西，即系觉得我可能特别今次 Happy Song 系更加用呢个 approach 去做一首歌噶， 我都系经过之前嘅阶段咯，即系经验。 经过之前阶段，同埋咧，我哋发现一做 show 咧，如果真系要谂一个 set list 咧，你好难唱一啲好慢，然之后好 dark 嘅歌， 或者好深嘅。 当有现场有观众嘅时候，所以我哋有少少成分系因为之前嘅经验，就觉得哦，先知或者幻象系有啲难 live 唱嘅。 系， 不过即系去 The Other Extreme 咧，就整一首劲开心噶啦。 系， 有少少呢个成分嘅，所以得出呢个结果嘅。 但系 so far 石山街嗱玩咗一年啦，即系今日讲成果丰硕，边一个时期系令你哋觉得啊，其实当下系最满足或者最开心嘅咁样谂翻呢一年入边。 嗯，我觉得每次录音嘅时候都系开心嘅，其实即系好 in the zone 咁样咯。 嗯， 在一个环境之下，你又那一刻未必会想太多其他人的事其他因素啦，但是你就真的、哦、我觉得这个要怎样唱怎样唱，然后研究、哦、这粒字要怎样、 嗯、 即是很、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嗯、不需要理出面的世界那种感觉的，那个感觉我是觉得很满足的。 嗯，我就觉得是嗰、那個 moment 覺得成果最多就係有 live show 嗰陣咯，尤其是即係呢一兩年咧係 on and off 咁樣停曬，一係就突然之間爆就好多，阿 Min 好多 show 可以做啦。咁、 嗯、 我會覺得係咯，即係尤其是暑假呢個時間咧，即係八月、七月、八月咧，突然之間好多 show 咧，就會覺得突然之間可以真係將可以同啲觀眾去溝通，用音樂溝通，即係表演見到人咧係好唔同嘅。同你譬如我哋而家做緊訪問啦，我哋半年前諗下，半年前已經係透過即係網上面先去做訪問，個感覺已經好唔同咯。即係而家你見翻人已經係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覺得有翻 live show 或者可以嚟到呢度做訪問係個成果最大。 係，因為先知嗰陣都三月嘅時間啦、 啊，完全冇諗過係要翻去又要做 Zoom 咁樣噶嘛，即係當初。 即係一個循環，好似不斷又要，即係大家都仲要咁樣適應咁樣。 雖然都仲係戴口罩。 係啊，但係喺即係叫做脱離咗叫做新人嘅呢一個 title 之後，有冇覺得啲嘢唔同咗？因為成日都講新人嗰一年咧，就好似一個即 係 honeymoon 啊， 跟住會好多關注或者好多機會。 這個、 但去到而家就同个世界冚噶啦嘛，去到甩咗新人个名字之后， 系、嗯、啊，真噶！你如果睇数字咧，我哋啲 YouTube 嗰啲 feel 咧都系少咗啊， 啲comment 都系少咗， 劲实际， 系啊，绝对系体验到呢个真 实， 唔系因为冇实啦，呢个储咁耐啫，你嗰啲歌储得耐， 都可能系，定系咪咧？定系一开始已经多啲，同埋可能以前公司有卖广告，而家唔系新人就唔有广告。 Well, 真 话衰，有冇问过？有冇尝试问过公司同事？即系扮下，哎其实咧都冇，唔系俾压力，不过我都谂住咧问下咁嘅咧。 其实我都可以俾到下落广告嗰啲嘅。 但系我有时觉得呢啲 organic 系好嘅、 嗯， 即系情愿少。我咁我知道 真实数字 系咯，系咯，系咯。同埋以前新即系新人，当然要落广告系真嘅，呢、這个真系商业决定嚟嘅、嗯，即系正常都系要嘅。咁而家冇都，我都覺得係正常嘅，咁咯。但可能有嘅，其實可能有，我係唔知道。落咗個都係得咁多， 冤枉有同事， 冤枉同事， 係同事話好嚇，有落過，你自己檢討下啦，落咗啦， 落咗一樣嘅，冇變嘅。 係，不過舊年係真係有個即係新人嘅光環嘅，但係我哋舊年係唔會知道，即係你當嗰個 moment 咧，你係唔知道哦，究竟咩事？但係你而家睇翻轉頭，你睇翻轉頭，你會覺得。系啦，即系如果你有个新人嘅嗰个名字，会大家即系因为尤其是而家啲香港听众咧，好即系着重睇翻香港乐坛咁样啦，佢哋会有个 topic 会讲即系哦，今年嘅新人咁之前咩嗰啲咁啊。咁你当你旧年嗰个时间咧，系比较多啲讨论嘅，我记得。 系，咁你自己有冇觉得即系呢个转变个身份之后，会唔会叫做压力多咗，定抑或系其实都冇乜所谓啊，都系咁做嘅啫，其实咁。 我是後者咯， 係、啊、都是咁做，即係始終我哋識做都係做音樂，係咯、啊，都係想 都冇係諗太多其他嘢。 咁至於喺玩 live 嘅部分，即係近期都見到你哋又多翻一啲唔同嘅一啲演出可以做下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大大小小咁樣，會唔會話即係其實可能即係講翻真係，因為你哋都好老實，就係、是、玩音樂係你哋最主要做嗰樣嘢啦。每一次做 live 都會即係始終同聽聽我哋 studio 嘅 version 係唔同， 噶嘛，即係會唔會每次都想有啲唔同嘅 preparation 帶到一啲唔同嘅嘢俾一啲現場嘅聽眾咁樣咧？ 係啊，音樂上一定係嘅，即係可能我哋會哦。边一段想加长啲，然之后射啲嘢啊，咁样或者边一段可能今次多啲和音啊，咁样或者用下唔同嘅 focal effect 啊，咁样都会谂嘅呢啲。 系，同埋尤其是即系譬如有时有啲歌，我哋每次都唱佢 release 个 version， 譬如即系暗影加咁啦。咁有时我会拣一啲 show 系直情唱，净系唱 demo 咁咯。咁而唱 demo 有时亦都有唔同嘅 arrangement， 有啲可能系静啲，系啊，令到尽量令到每个 show 都唔同咯。 系咯，我哋自己都会闷啦，如果唔系。 系。 即好像有些大聲是很慘的嘛，因為他這些飲歌呢 是一定要大家整齊 唱的，是啊，即可能 Radiohead 個個都 expect 他唱 Creep 這樣即一定發生這件事，然後他們又特地不唱這樣是即會有這些情況， 你都要想一下怎麼可以玩一些，即裡面有變化，即如果叫 release 了的數字可能即四至五首這樣 是啊是啊，好搞笑，我記得看過網上有個 comment 說不知道我哋边个 show 冇唱《暗恋家》系咪啊？ 吓，跟住咧？ 跟住你话睇到个 comment 系咩？而家啲明星最唔中意唱自己饮歌定乜嘢？ 系啊， 已经升格咗咗个明星。而家啲星系咁啊！ 咁头先你话即都会玩一啲 demo version， 因为先知之前都有派咗嗰首 demo version Reckless 啦。咁呢一只会有呢个谂法，都即叫派埋。demo version 係一個點樣嘅決定？ 其實呢個好搞笑嘅，呢、這個反而唔係我哋自己話嘅。 OK， 呢個反而係三千八角咧幫我哋拍 MV 啦。咁佢一開頭收我哋首歌咧，諗 MV 點樣拍嘅時候咧，係聽我哋英文版本先嘅。 哦。 咁然之後佢收到中文版本之後咧，佢又覺得咧同佢一開頭諗嗰樣嘢，跟住我哋英文諗嗰樣嘢咧有少少唔同。咁所以佢就話，不如拍兩個版本咁啦。咁所以我哋就好快手咁樣喺拍中文 MV 嗰日咧，臨尾個場要交翻出去嘅臨尾個二十分鐘咧，就拍咗個英文版本嘅 version。係、 哦、 啊，到今日佢哋都係未剪嘅。 哦，楊同， 我哋第 有嘢講， 第二首歌出埋啦。係，但係真係忙嘅，好多演唱會搞啊，嗰啲好靚嗰啲 feature 嗰啲。 哦，所以佢哋其實就提議，喂，不如擺咗佢唔好嘥啦。 係啊，即係佢哋有呢個 idea 之後，我哋就同同事傾咁、既然 MV 都拍咗一個簡單嘅版英文版本啦，咁、不如我哋都出埋佢啦，咁所以就出咗。 係，咁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兩個版本出嚟，即係可能 express 嘅嘢，即係可能即歌詞上面大家會感覺到有少少唔同之外，成首歌個、因為嗰個編曲嗰啲嘢都唔一樣喎，即係最簡單就係最 obvious 可能個結尾已經唔同。我上次都有講，即係用即係慢慢 fade out 嘅中文版，英文版係一個 complete end 嘅咁，即係呢啲嘅 choice 已經唔一樣。你哋自己覺得兩首歌係 我覺得可能其實都唔淨止係呢首歌嘅，我覺得大部分咧我哋啲歌咧可能。我哋自己寫 demo 詞嘅時候咧，係冇乜意思噶嘛，即係都係英文咁樣， 有意思嘅， 有嘢都冇意思嘅。你上次阿 Mason 一啲有一啲冇啦，一啲有一啲冇。 我成日 jam 落去，佢寫咗。 你 assume 我寫嗰啲冇意思，即係你覺得我寫嘅冇意思。 唔係， 佢 preset 咗啦。 我 interpret 你啲嘢之後，我再加啲嘢落去，即係其實個意思唔係重點，我覺得，即係唔係個 main point。但係咧調翻轉廣東話詞咧，可能好多聽眾，即係我覺得係聽眾 shape 咗我哋嘅樂壇，就係、是、大家都係好中意聽廣東話詞，即係覺得哦點樣寫係好靚，或者點樣寫係有意思嘅，我 relate 到嘅，咁就係一首好歌啦。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係有少少唔同，即係我覺得睇嗰首成個作品。的方向的 approach 是不同 的，是的，中文尤其是廣東話詞是，即我哋又同埋嗰次即先知同埋鄭文一齊傾啦，係一個 come 出嚟嘅一個 topic 咁咯。反而 reckless 就係一個比較好似 personal 少少啊，或者係冇咁大個 message 想講嘅嘢。 reckless 講咩就係你講嗰啲嘢咯，我係冇乜 input 咁大。 你係 join 落去啦，後面 係我係 join 落去 ，extend 咗佢， 攞啲字塞入去。 但有冇諗過真係可以？將啲歌詞減少一啲咧，即係自己嘅音樂上，即係甚至乎中文版都係嘅，即係即使唔係淨係 demo， 即係音樂嘅部分會長， 即係放長啲。但因為之前其實你有啲 outro， 譬如幻象嗰啲，我記得個 outro 都已經好長，即係以廣東流行曲嚟講，都叫做個百分比都算係多咁。有冇諗可以慢慢即係試呢樣嘢咧？ 其實一直都有諗咧，我一直都想做一首歌係個 chorus 淨係音樂咯，即係根本係冇得唱嘅咯。即係但係呢條橋已經係好耐之前，即係可能。 能幾年前外國的歌已經有了嘛，但是反而中文可能會覺得怪，因為一直都未有一首類似的歌啦，但是都會是想做一首這樣的歌、 其實石新派有少少似的， 是 因為我哋唱完個 chorus 之後，仲有個再勁啲嘅 music break。 係啊，係啊，係啊！石山派俾我感覺都仲係仲有個 chorus， 但係我知道後面有個即係有個 music break 嘅，係啊，但係想可能都咁樣嘅方向。 好試下咯。 試下咯，試下啦。 但係遲啲，遲啲。之前一路未試嘅原因係驚香港嘅聽眾未必接受到，定還是可能覺得、自己都係好似未係攞到嗰個 feel。 我覺得是自己未攞到個 feel 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如果你個 chorus 如果係要冇歌詞咧，可能好靠你跳舞去代替咯、即係你表演上面、所以點解 試下 可以咯？ 唔係楊同想跳舞，楊同可以跳舞，咁就 都試啦。 係啊。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然兜转，存在自学好比很多事效用那心愿，当为了当一刹主角，为了解一刹感觉，为了解一刹错过，别怯慌，犹如望八千的景致，看千的眼神，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杀机，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流水之，原来是一早送得的既定锁匙，如同我去 基本新聞之前聽過有我哋今日嘅嘉賓石山街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先知，新聞翻嚟之後將會介紹佢哋嘅新歌 Happy Song 嘅。

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6。记住，大麻系毒品。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等到9:48要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器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这内容甜蜜，内容 刺激你得，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加幻想。 成果丰石山街， 今日松音乐继续有石山家杨同 Mason 喺度啦，咁有你哋嘅新派台歌呢一首就同之前嘅风格成个气氛，头先我讲都好唔同嘅呢首 Happy Song 嘅，咁两个就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交俾你哋揭晓啦。 好啊， 好，咁我估先啦。今次其实 Happy Song 我谂大部分人嗰个聚焦嘅位置都会去咗嗰个 vocal 嘅 theme 上边，咁我觉得今次好特别啊，因为咧。我估嗰樣嘢就係、是、可能係咪參考咗 Kraftwerk 嘅一啲作品，就用咗一啲 vocoder 去令把聲變咗有少少扭咗嘅聲，而代替咗近年大家都好興愛嚟處理 vocal 嘅 auto tune， 就冇用 auto tune， 就反而係用 vocoder 呢樣嘢，就係、是、可能參考咗一啲比較內練前一啲比較 備組啊， 係啊係啊備組啲嘅 音樂備組 係啦，咁啊，所以就有一個聽落去我哋香港會少有啲嘅一個 vocal 嘅 theme 咁樣樣。 嗯，咁我想估咧係呢一首歌嘅叫做 chorus 嘅位置啦。我聽到其實都係就係你哋嗰個 vocal 嘅處理咧，好似係個人聲係厚少少同埋散啲嘅。即係我想估係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嗰一段個音樂係好適合大家可以跟住喐咧。其實有啲似你頭先講嘅目的，就係有時唔需要聽得咁清楚究竟我唱緊啲乜嘢，你係攞嗰個唱嘅通個 feel， 然後係等聽嘅人喺嗰個 chorus 位可以即係跟住喐下咁樣樣，因為 happy song 嗰樣嘢令大家開心。所以我覺得點解個 vocal 喺 chorus 個處理會反而人聲好似厚翻少少同埋淡啲咯，呢個係我估嘅。好啦，交俾你做一揭曉啦，玩啲 technical 嘢。 你揭第一個，我揭第二個。 好啊，第一個咧，其實就好 random， 真係。 係， 我其實係應該諗一個咧，係好 fans 嘅故事，即係我參考邊個。但係呢個我冇 expect 過呢個問題。 係， 但係一個好 random， 因為咧我好中意揾一啲focal 嘅 plug in 嘅。 嗯。 咁有一日咧，尤其是係免費嗰啲，即係唔使錢嘅最好啦。 大家知唔知咩係 plug in 啊？大家 知道， 知嘅，我知嘅。 簡單 解釋下， 可以簡單介紹俾啲聽眾聽。 plug in 即係咧一個好似外掛咁嘅嘢咯。 係。 咁你設立嗰個你本身整緊歌個 program 入面咧，佢係會有啲新嘅 effect 俾你。有時可以係一個樂器都得嘅，甚至乎係一個假嘅吉他聲咁樣。 係。 咁佢阿 Martin 講緊嗰啲 focal plug in 就係愛嚟變你把聲，加啲 effect 落去，可能回音啊， 跟住碟音啊嗰啲咯，嘅 effect 好聽啲咁咯，因為係咯 demo 錄嗰陣就好似。即係想哩哩啦啦有個好快有個 image 出嚟啦，咁我就用咗呢個 effect。咁咧個 effect 其實裏面都有自己 auto tune 嘅，咁所有嘢就好快咁樣搞掂，即係所有嘢聽得好舒服啦，全部啱音啦。跟住我就試咗一個叫做佢個名叫做 chorus 嘅裏面，個意思可能就係話好多好多人嘅聲啦。咁但係翻出嚟聽咧，我哋監製一聽就你喺度用緊 vocoder 啊嘛，咁佢話我唔係啊，用緊 chorus 嗰個 effect 啊，跟住話。跟住後屘就覺得哦係咯，不如試下 Vocoder 啦咁樣。但一開始我係有啲擔心，因為我自己嗰個免費 plugin 咧係好唔清楚嘅。即係我 demo 我哋錄嗰陣咧，嗰啲 S 音啊、所有 D 音啊、T 音咧、啊，全部冇曬嘅。但後屘就真係真係錄音嗰陣咧，就真係用一個真嘅，即係監製嗰邊嘅 Vocoder 咯。 有俾錢 啊！有俾錢，係有俾錢啫。 係為咗再進一啲俾大家知道，即係個 plugin 嘅意思，即係你當廚房裏邊好多有個蒸焗爐咁樣咧，可以整啲嘢咧，個方法唔同啦。你用個微波爐蒸又唔同啊，用個烹又唔同，咁嗰啲 plugin 就係唔同嘅一啲器具去幫我哋去。 呢個比喻幾好。 係啊，即係煮一味餸出嚟咁樣樣。咁但係你去玩嗰個即係 vocal 嘅部分嘅時候，咁嗰陣時嗰首歌嘅曲嘅狀態嗰陣時係咪都已經起咗？即個底係大概係咩模樣嘅嗰陣時？ 個底好似好乾淨嘅，但係我記得我嘅 idea 啦，即係我自己錄嘅 idea， 寫完歌嘅 idea 就係一開始咧就係冇乜音樂，淨係好似一大班人喺度。其實我主要係想做一大班人嗌嘅感覺嘅，所以就先會有個 vocoder 咁嘅，好似好多人喺度啦。 因為你嗰個叫 chorus 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 choir 咁樣嘅， 係啦，好似一大班 friend 喺度嗌喺度唱緊一首歌咁樣，好夏天 feel 夏天 vibe 咁樣。咁所以一開始係好靜，乜嘢音樂都冇，好似大合唱咁咧。知通常去到演唱會最尾大合唱咁嘅樣啦。咁但係我就擺喺個頭嗰度嘅。 哦， 初頭係咁。 係，其實呢個都諗到頭先波成講嘅鼓嗰樣嘢嘅，就係點解個 chorus 係啲聲散啲咧？就是、我哋都係諗住呢個係想模擬一大班人喺一個好大嘅場度一齊大嗌咯。我覺得係，即係嗰種聲音係啊，大家好開心啊，真係嗌緊啊，好放啊咁樣嘅感覺，所以係個回音係有特別處理嘅。 即係大家可以即叫做一齊唱，可能 loop 住個 chorus 幾次，等大家跟住唱。 係啊，係啊。 咁呢個頭先阿 Marcel 又講一個好 summer vibe 嘅一首歌，咁其實係咪呢一個就係做呢一首歌嘅時候個方向？就是、我哋不如就喺夏天出一首叫做 summer vibe 嘅一首作品，開始去 develop。 係啊，其實寫完之後我就覺得一定係七月八月出嘅，即係、如果遲過七月八月咧，基本上所有嘢都唔係好 make sense。如果聽翻嘅話，係，所以最好就係七月八月出。 即係呢首一定唔係冬 天嘅歌，係咯，好難。 一九月啦， 係啊， 大家都可以繼續聽嘅， 中秋都到啦， 可以繼續聽嘅， 係。咁所以個出發點係呢樣，咁但係喺嗰個 message 上面，譬如上次就會講個先知你嗰個諗法，就係世界冇免費午餐呢、這個。 我真係好深啊！你而家講俾我聽， 你而家聽翻自己，其實係我重複翻你講嘅嘢。 原來咁深㗎。 咁今次呢一首有冇一啲嘢，定抑或其实係纯粹出发呢？今次 Happy Song 开头嘅时候 我都好纯粹㗎、初头我哋写完仲话都唔似石山街嘅歌嘅。 初头係諗住写俾人嘅。 哦。 係啦、okay. 初头係諗住真係做一首，真係都觉得石山街嘅音乐都成咗型，真係有嗰种 vibe 啦。咁突然之间有首咁嘅 beat 呢，就觉得好似好格格不入咁樣啦，所以就覺得寫俾人啦，咁就冇咁大包袱，反而我覺得寫 melody 上邊。 你唔攞出去啫， 邊個會買？ 邊個會買啫？你唔攞出去啫。 係啊，後屘點解會自己唱翻咧？ 好聽、啊， 就係因為邊個買啊？冇人買。 佢哋想睇，因為冇人買，不如自己要啦，都幾好聽啊，係嘛？ 係啊，真係㗎。咪即係係咯，即係有啲難嘅，即係無啦啦揾邊個買首歌。除非係咯。 跟住後屘係咯，都係自己覺得純粹覺得啊好聽，同埋啊有首開心嘅歌嚟宣傳一下都幾好喎，即係反而。我會諗下 live 上面有多少開心啲、活潑啲嘅歌咧，係自己都開心咯，真係。 係，我記得我哋第一次彩排呢首歌咧，我哋係彩下喺度笑，坐咗喺度。 唱 chorus 都未唱到一半就真係爆笑。 係咯，唔知點解，即係 極度正能量咁啊嘛！ 唔好理任何嘢，總之開心咁樣。 係啊。 咁因為一路講緊呢首樣首 summer vibe 嘅歌，咁其實去揀一啲聲啊，或者一啲歌嘅頭先一路講 BPM 啊 structure 嗰樣嘢，其實有冇一啲嘅嘢令到首歌啲聲聽出嚟就哇呢啲就叫做好夏天感 有啊，我覺得係個 synth 嗰、那個 而家有啲難講，但係如果你聽到咧 chorus 咧就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咁樣嘅，即係有兩下 突然間吉出嚟咁， 係啊，跟住。我初頭這首歌未出咧 ，send 俾啲 friend 聽，因為我自己覺得好聽啦，就 send 俾啲 friend 聽啦。跟住啲 friend 全部都話嗰個 synth 係突出嚟嘅，即係聽完之後係想笑嘅，真係。係。即係嗰下，咁係有做特登做呢樣嘢，同埋最收尾我記得童真就錄曬音之後咧，佢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我少咗，我少擺咗啲拍手聲喺入面。 嗯。 跟住最尾係想擺翻啲拍手聲入去，呢個係我一開頭。 嗯。 唔知點解冇做到嘅嘢咯，即係啲有少少 percussion 咁樣咯，係啊，叮叮白冷嗰啲聲咯，咁係開心啲嘅。 至於監製 Morphy 今次聽第一次聽呢首歌，都會唔會有啲打咗個突？因為之前你哋嘅作品都唔係行呢一個嘅風格，會唔會都有啲 comment？ 喂，其實都好好似幾啱你哋啊？定還是佢會唔會都有啲驚喜咧？ 佢我諗佢咧，佢有俾我哋打過底嘅，因為我哋之前除咗出咗啲歌之外咧，其實我哋 send 好多 demo 俾佢，都係唔同風格嘅，我覺得。 嗯，但都比較得嘅，之前嗰啲即 send 俾佢 demo。 如果你 solo 嗰啲，可能有啲係 break 多，我覺得。 係，但係係咯，即本身就冇一個咁嘅方向，但我諗係因為先知咧，就真係突然之間好得。跟住所以咧，我諗係俾公司所有同事都突然一個 surprise， 哦，下一首誒咁開心嘅歌咁。 嗯，係啊，咁。 同埋監製都有提過話，即係想要一首係唔同少少，同之前係唔同 vibe 嘅歌，咁會個對比大啲啊嘛。 至於之前啊 ，Morphy 啦，監製都會喺你之前嘅作品都，佢每次都會加少少大啲嘅嘢俾你哋 嘅，係 啦，即係例如加嗰啲西班牙吉他啊咁嗰啲啦。咁今次佢有冇可能喺個編曲上或者可能喺個製作上，佢都諗咗啲特別嘅嘢俾你哋？ 有啊有啊，佢喺個 intro 咧 ，intro 最明顯嘅就係有個 slide 吉他咯，我唔知道你聽唔聽到？係，即係嗰個聲，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 有少少好卡通感覺嘅嗰 啲，係啊係，嗰個係佢加嘅。 飛越太空山嗰啲感覺係嘛？ 係啊，冇錯。 好多聲咁， 係同埋用嗰啲聲，一開頭嗰啲好，唔知我第一下諗起嗰套咩咧？小魚仙嗰套迪士尼啊！ 我記得，我以為你話唱 K 嗰個， 唔係啊，唔係先，即係迪士尼小魚仙嗰個叫咩？只蟹咪會識喐嘅，即係佢嗰啲咩 Under the Sea 嗰啲，即係嗰啲樂器聲好似係 叮叮噹噹嗰啲， 即係嗰啲叮叮噹噹啊嗰啲咧，就會聽得開心啊！即係一開始好似就，所以我就點解會問啊？其實會唔會發現有某一啲嘅聲放落去，其實係會營造到咁嘅效果，就係咁解咯。係 啊，係啊，都係一啲。上嚟上去嘅聲咯，或者一啲好係頭先嗰啲嗰啲聲， 即 係 突咗出嚟嗰啲。 我記得除咗樂器之外，都有一樣嘢，我好 proud 啦，就係我哋喺個 chorus 度咧，我哋 fight 翻嚟就要 keep 翻嗰個英文，就係 And you know that 就係chorus 嘅正中間有一句接落去係英文嚟嘅。咁 And you know that 其實完全冇意思噶嘛，即係呢四個字加埋。你前面講咩同後面講咩都 apply 到落去啊嘛， 你知啦，咁樣即係等於你知啦，咁樣係點知啦？ 我係好 proud 係 keep 到呢樣嘢喺首歌入面，因為我覺得係喺好似係個 chorus 上面最高同埋最嗌嗰個位， 係啊，好似個連接詞咯，但係又。好畫龍點睛嘅，係 完全唔可以冇嘅呢條呢四粒字。 一開始寫咗，我諗第一版、第二版中文字係諗住唔要嗰個字噶嘛， 係啊， 或者將佢轉到中文啦。咁但係突然之間覺得好似好怪咁，所以就係咯諗住 keep 翻。 係。咁跟住去到寫詞有同阿偉瑤一齊合作啦。咁即係寫詞方向係咪都想即係好直白咁？好似而家大家睇到就係、是、我、哦、講下而家其實個世界點樣，大家即係可以開心面對，即係呢個 angle 開始入手嘅都係。 係啊。因為首歌嘅 demo 嘅 message 都係話你唔需要有太多嘢啦，但係都可以好開心，即係滿足感唔一定係嚟自物質咁樣啦。咁就後屘就變咗做我哋原本想講咩享樂主義嘅，係啦，即係講緊呢個世代啲人點樣去享樂，即係個個人唔同嘅享樂主義噶嘛。咁但係一開始初版我哋寫咗十版嘅，初十個稿嘅。係，因為今次我哋都真係有好多， 可以寫咗啫，我哋冇寫咁多。 我哋都有， 我哋幫佢諗，或者 即係啊，即係俾啲意見，係啦，係啦，係啦，有出嚟有十版嘅，咁就而家個 version 係一個好似一個 balance 咗咁嘅嘢，一個攞咗個平衡，因為佢嘅詞本身就好，我會覺得係好好去 present 嗰樣嘢咯。而我哋而家呢個詞點咧？覺得 唔係 present 啦，而家。 你做乜串我？ 唔係我 get 個 present。 即係我會係一開始係會覺得好教科書咁，即係好似睇緊守則咁。跟住就俾咗楊彤一個 idea， 佢就覺得好似以前即係老師講俾你聽乜嘢叫開心， 係 咁樣啦。咁跟住我哋覺得。唱出嚟咧會有少少 説教， 係啊，有少太過説教，或者有少少係咯難去 carry 嘅。咁所以後屘就點解會加咗有少少英文落去，好似將城市軟化咗咧？咁、但係有個擔心喺度就係、是，你知好多人咧覺得中文歌或者廣東歌咧有好多英文喺度，係覺得一個 disrespect 係咯，一個唔尊重噶嘛。 係咩？ 系啊， 我哋公司好多歌都系咁噶啦， 唔系有啲人咁讲啫，我唔系讲。 即系 hashtag 算唔算啊 ？hashtag 呢个， 所以后屘我都谂住系咯，会唔会喺我哋啲歌度都可以 apply 到，即系用到呢样嘢，但系又唔觉得太过突兀咁样咧？咁而家系一个好好平衡，我觉得 系，因为你讲到我本身谂享乐主义嗰样嘢，就叫歌词入边都会讲，即系都提到主义呢两个字，但系又冇好直接咁。 我惊会太认真，即系开始我系个担心，主要系太太過認真。 我初頭有個 comment 俾偉陽咧，就係、是、我話覺得咧有啲似嗰啲宣傳偶遇，有某啲句子， 係、 跟住我就同佢咁樣講，跟住就有啲位就因為呢樣嘢改咗嘅， 係 因為我驚好似生命滿希望，前途由我創咁樣嘅 feel 啊，係咁所以最尾而家改咗，我覺得係好咗嘅。咁跟住，但係同時間咧，就係、是、因為佢初頭嗰啲歌詞嗰個版本嗰個感覺咧，又令到我諗起，即係 inspire 咗我覺得。其实我哋呢首歌咧，听落咧而家好似教育电视啲主题曲啊，跟住咧 细菌大王， 因为因为 M V 嗰啲画面啲质地特登用嗰啲咧，少少怀旧咧， 系啊，即系呢个就特得噶啦，就系、是、因为韦睿写完个词咧，我就觉得哦，既然今次教育电视 vibe 啦首歌，不如我哋就直头连 M V 都系嗰啲 vibe 啦咁样咯，咁、所以就佢系 inspire 咗呢样嘢嘅。 哦，系啊，因为嗰个就好明显睇得出系特登玩翻啲旧底，用啲字嗰啲字体啊， 系啊，一里通百里明咯， 系啊， 明白了，计算可变简单， 系啊，即系嗰啲 graphic 上面有嗰啲公仔啊咁样。 你细个都系睇嗰个噶？ 哦，系啊， 咩年代噶呢个系？ 呢个你 我细个冇呢样嘢啊， 细菌大王，细菌大王有冇睇过？ 咁但系即系石山街，其实我谂大家都会关注每一首歌，除咗喺呢个studio version 嘅表现当中之外，live 又可以有啲咩唔同嘅玩法？你会唔会都已经有幻想过？喂，如果呢首歌我嚟做 live 嘅时候，又想点样玩啲得意嘢啊？咁样 有啊，其实我哋 MV 咧已经做咗呢样嘢啦， 嗯， 就系咧攞啲唔系乐器嘅乐器嚟玩咯，就系、是。即系你以为我哋中意弹嘢咩？ 系， 其实我哋可以唔弹嘢。 攞支玩具吉他，即系以前嗰啲、不过我哋有次系去录影咁啦，咁 未出谂 住系啦，谂住自己都真系攞翻 M V 里边嗰个玩具吉他，即系扮，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假噶嘛， 系先 系啊。咁但系咧个问题就我哋玩得太认真咧，跟住喺过咗电视过咗镜之后咧，我真系睇唔出嗰支样嘢系假嘅。 系啊， 嗰支原来系假噶， 你好认真望先知噶。我一路都觉得嗰支系真嘅。 支咪系真噶系嘛？ 支咪 真但系冇薄噶嘛，即系嗱派边一定系冇薄啦。 系冇薄啦，系啊。 系啊，但系嗱 MV 咧，我哋个 style 就帮你衬到衫系好好嘅。 系， 因为佢嗰个咁 dramatic 嘅银色咧。其實是你即就算知嘢係咪真定假都冇所謂啦， 已經 係 啦，唔 係 個重點。 假係好合理噶嘛， 嗯， 係。但係調翻轉咧，我哋就係嗰次錄影咧，嗰套衫咧係好認真，純粹一套型嘅衫咁樣嘅啫嘛，咁所以就。好似出出地事咯，所以就大家唔知道究竟我攞住支吉他係真定假，好似真彈咁樣。 但係因為每支吉他擺喺 Martin 手上，我都會覺得係真嘅。 係 我只會覺得係我唔識嘢咯， 一定係啲新技術藍牙。係 啦， 藍牙吉他咧。 哇！原來有咁得意嘅咩？咁樣我真係唔識啦。 紅外線吉他你個 cord 係啊，其實係 四粒掣係咪？我吉他上面有四粒正方形掣 咁，即係好 make sense， 因為喺你哋身上面。咁就拍呢個 MV。咁其實應該都幾好玩，因為雖然係咪喺錄幕多噶啦，但係咁你要 react to 嗰啲後加嘅 graphic， 咁嗰啲點樣去對照咁樣樣？ 佢哋咧，我哋導演咧，今次新導演啦，就唔係三尖八角。 係 咁啊，導演阿宇咧就同我哋真係佢真係即場 set 個機，然之後同時間俾我哋睇個 mon 上面係發生緊咩事咯。即係已經同時 key 咗喺。 即係譬如有隻怪獸，佢已經俾你睇到個怪獸位置。 係啦， 佢哋都需要預位噶嘛，同埋佢又會同你講翻你要望大有邊度，即係大家會即時有個都睇到係咩事咁。 係，我哋係 即係錄望喺後面啦，跟住前面就係個 mon 睇住自己撞啲咩。 哦，即係簡單就可以跟住咁樣玩嘅， 因為成件事好玩嘅。我哋咁當然誒嗰啲你見到好多 MV 裏面嘅鏡頭咧，即係揈頭啊，跟住又彈吉他彈到哇，彈到好似即係世界上最好嘅 rock band 咁滯嘅，咁樣你知即係七情上面咧。但係當然我哋拍嗰陣唔係播自己歌嚟聽啦，係播 係啊。 是聽咩啊？ 係咪你嗰啲 views 嗰啲用嗰啲歌啊？就係 我記得我哋扮彈 rock 嘅時候咧，係聽啲 metal 嘅 metal 係啦， 係啊，開咗個 metal playlist 出嚟嘅。 佢哋又有俾嗰啲即係日本嘅動漫嗰啲歌係嘛？ 係啊， 記唔記得？ 好 行 啊！ 係啊，搞笑。 跟住之後收尾我你記唔記得咧 ？Bridge 咧有啲係 Martin 啲 close up 啲嘅樣。 係啊。 即係我哋嗰陣時開頭嘅 reference 係想好似 John Mayer 前嗰排玩嗰啲風扇吹住， 哦， 係 係 係，啲頭飄嚟飄去嗰啲嘅。 係因為我見到個 comment 話 best part 係2:30-2:31， 係咯，我都唔明， 嗰個就係你嘅大頭啦， 七情上面啦， 睇到就 happy 啦咁樣。咁做咗呢首歌有成個過程咁開心，會唔會都令你哋都可以 open 多啲，即係都可以玩多啲開心嘢？ 系 啊，会啊， 可能我哋下手都系差唔多快。 系啊， 系。 冬天嘅开心系点嘅咁？ 去到圣诞咯， 可能圣诞 圣诞歌咯，圣诞歌。 系啊，想讲起翻嚟， 要有嗰啲雀雀雀咁样嗰啲咯。 叮叮叮叮叮， 要整首圣诞歌咯，我哋。 好， 试下佢啦，试下佢啦。咁所以有石山街而家呢首新嘅派台作品《Happy Song》，大家就可以即系听得到呢一个叫做新嘅方向啦嘅石山街嘅。咁啊，亦都期待下睇下之后又会玩啲咩啦。之后咁啊，谢谢你哋两位啊。 好，多谢 ，thank you。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